和气球， 听好听的音乐，关心我们的孩子。每个星期天中午，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。欢迎回来 Anki Q， 我是 Josie。 有听过一个七岁噪音来跟阿嬷说电话，七十七岁阿嬷在电话这边跟早孙子怎么数数一二三四五，用台语来数哦。住在北京的台湾囡仔，有法度甲台语学好无？原来妈妈生的台湾囡仔，没那个住伫真远所在亲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呢？伫咧今仔日上半钟头的红气球，来甲囡仔介绍各国民间故事，啊，佮有听不同国家的国歌。那有发现无？这个地球愈来愈小，大家走来走去，离开了家己生长的地方，住伫咧无同款的国家。啊，唔过因为有电话、有网络。囡仔也是会使甲亲人真接近，一边听歌曲，一边来开讲。收音机旁边的爸爸妈妈、甲囡仔，也使和 Josie 另一个远方亲人联络的方式。欢迎下 email， 还是讲上红气球伫咧台湾雅虎奇摩家族网站来欣赏的歌曲是《阿爹》。讲起来真趣味，世界到底是愈来愈大，还是愈来愈小？现在咱早就无住伫咱出世迄条街啊，咱的囡仔嘛无一定逐工会使看到阿公阿嬷、阿姑阿姨、阿伯阿婶，还是讲因的堂兄表兄妹，建立亲人的互动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家族就代表咱每一个人都是为大家族所延伸出来的一小部分。你是谁？你为得来？你出来的人是谁？是一个人建立自信心的基础。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在这个世界还有谁爱我们。欣赏的歌曲叫做《三节公》。 拍 国家做的人不一定大做会，小家庭愈来愈多，咱会使安那帮助囡仔建立家族的概念呢？食物是一款好方法。小时候呢，有一款梦梦口香糖，那是想到梦梦口香糖，我就会想到阿嬷为蒸卡来时阵所炸来礼物。每一个妈妈，不管伊的手艺安怎，似乎都有一道私房菜。炒米粉啊，油饭是就是妈妈上高的料理。家里牛肉饭呢是干妈的名菜，那是讲咱会使甲舅妈的肉羹、阿姨的米苏汤、阿嬷的卤肉饭，拢总变作照片，然后附上食谱的解说，集合成一本自己做的有图片的食谱，这会使叫做是一本家族食谱。囡仔会使从这本食谱当中帮忙选择今仔晚餐的内容，也会使从食物当中联想到亲人。在台北吃台中的豆干，花莲的麻糍，中华的肉丸，是不是也可以联想到家乡的亲人呢？以上的歌曲阿娘在另外一个城都跟国家的孩子，要怎么跟阿公阿嬷保持联络？以前我们都是打电话听对方的声音，现在出来的老人知道电脑怎么用，帮阿公阿嬷设定网路，除了下 email 也可以在 MSN 线上通讯，到祖国百个的台北就可以架设一个 webcam 的小眼睛，阿公阿嬷家装一个，自己出来的也装一个，把 MSN 跟 Skype 这种通话的软体呢输入到电脑上网，就可以讲长途电话，不用再连外户籍哦。到处这个 webcam 呢，可以看到对方的影像，这比讲电话看不到人影，可以让孩子更专心。对较细汉的孩子来讲呢，可以考虑把 webcam 连接在电视，因为这样影像较大，孩子也较不会因为乱碰电脑键盘影响到通话品质，听歌惊死。 亲人不大做伙，要安那保持联络？会使寄相片啊！即马呢，阿个有搁较好的方法，免费网站，像是无名小站部落格啊、明日报，还是讲雅虎的奇摩家族，我就在妈妈甲囡仔相片、甲成长记录写下来，放伫咧网路。住伫咧高雄的阿公，住伫温哥华的阿妈，还是讲住伫美国、日本的阿姨、阿姐，拢会使掌握到孩子的动态。红气球的听众朋友，跟我安内家庭网页，会使甲 Josie 分享。欢迎你把网址 post 到红气球的家族网站哦。有一挂人惊囡仔相片曝光，会危险去用绑架，这款的问题确实要小心。还好的是，囡仔成长真紧，歹人无一定认得出来。网站的设定也可以改成不公开，只给亲戚朋友分享，安尼就多一层保障。听歌，新娘。你所收听的是 Anki Gu， 我是 Josie， 咱今来听台语的儿童歌曲。那是讲甲亲人无住做同一个所在，要安那保持联络。今仔上学了后呢，渐渐都一块劳作的作品，甲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呢，有当时寄予远方的亲人，像阿公阿嬷，买使维持感情。拍开信箱，收到可爱的作品，会予人感觉真开心。把批寄出去，最希望的就是可以收到回信。所以若是说孩子可爱的作品，留一小部分给阿公阿嬷来参与，请阿公阿嬷再打一张相片，还是说有一个猜谜要阿公阿嬷回答，请阿公阿嬷收到了后回答一下再寄回来。孩子也收到阿公阿嬷参与的信件，这个等待就加入更多亲近的元素，变成一款有纪念价值的回忆。劳作就不因为最后伤济，还是讲感觉无什么意思，拢总甲当去垃圾桶啊！来听的歌曲叫做《有囡仔歌》。 Yeah. 到底真远的所在，跟远方的亲人保持联络。真侪朋友讲，就侪方法，长辈无晓上网，嘛无 email 的时阵，要安怎呢？传统的写批嘛真好，老岁以上的囡仔都晓写字啊。写批简单，写一两句话，和家族当中的亲人、卡片、明信片，拢会使维持关系。继续的歌曲叫做《当丢丢》。有当时哦，咱就伫咧电视看到讲，住伫美国的中国人、中国城咧过年，住伫日本的台湾人咧包肉粽。伫咧日本也是讲美国、外国的华人是安那要过年啊，这是一款传统，过着传统家乡的节日，会使互咱想到家乡的亲人。中秋节食月饼，过年的时阵领红包。有一天，远方的囡仔回来亲人所在的国家，对这代志特别陌生，会使增加亲近感。厝内底一定有一挂传统，是属于家里头的。像有人过生日的时阵，一定爱食迪卡米线；有人是爱拍屁股，这些特殊的物件，无形的传统，传互囡仔，会使讲是一款家风。来听的歌曲叫做《隔壁》。 总是咱伫咧过年过节的时阵，看到高速公路大塞车啊，买无到火车票，飞机场人挤人，大家拢想要甲亲人团聚，甲远方的家人聚在一起。一年当中，会使安排几届家族旅行，互囡仔甲其他的亲人相处。好几个家族呢，住在不同的城市。当这个时阵，生泽会的时阵呢，会使留下珍贵的画面，用照相机、摄影机拍下静态的照片跟动态的录影画面。有亲人，有回忆，真好。来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天顶》。 天顶一粒星，牛母生牛婴，牛婴搭挂背，牛母搁高兴生。一群查某囡仔伊，佚佗两三斤。叫我后门神，后门四杠汤，桃花四五丛，心内意爱要嫁彩，请你点灯甲彩带娘来，带到厦门客，牛郎织女亲，老公老婆钓白虾，虾头虾尾请亲家。 这朋友来讲，厝内底有挂家族的相片，囡仔看到相片的时阵，就会比，一个是阿公，一个是阿嬷，一个是阿叔，一个是阿姑。借着这个机会呢，可以告诉囡仔每一个亲人的名字，甲一个亲人的故事。后盖呢，佮问囡仔是毋是会记得呀？这嘛是一款训练记忆的方法。鼓励囡仔甲住伫咧无共款所在亲人保持联络，写批啦，相片。网路、摄影，来一个家族团圆去行行嘞，甚至是讲打电话，就是选择这个方法。唔知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较好的方法不？会使分享给大家。主要呢，咱是要让囡仔知影，咱为得来，咱的大工作是啥？可能干那是打电话当中，阿公阿妈教给囡仔一二三，真能杀。还是说听到好高辈传统的故事，这样就真有够了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红气球，每个一礼拜都为星期日开始，